忽略，像音乐里的细节，花了心思在上面，也未必能如愿，最后视而不见。被选择后又搁浅，重复着一遍一遍，就算台词再熟练，舞美多么绚烂，却只停留表面。如果喧闹不停歇，苦笑没有分别， 就像从前。